熟悉的前奏，动人的音律，音乐留声机。 在九月潮湿的车厢，你看着车窗，窗外它水管在开花，椅子在异乡，树叶有翅膀，上海的街道，雪山在边上，你靠着车窗，我心去哪、你看那、九点钟方向，日内瓦湖的房子街上七千个地方，我们定居哪？告诉我答案是什么？你喜欢去哪？青海或三亚， 这首歌来自陈绮贞演唱的《我喜欢上你时候的内心活动》。哦，真的，这个其实真的是这样。当你喜欢一个人的时候的内心的那种心理活动，是跟平常是完全不一样的，会有那种小鹿乱撞的感觉，是不是？好了，各位好，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我是彤彤。音乐留声机呢是一档以听众点歌为主的节目，那么这时间呢也欢迎所有听众来点歌，来跟我互动。互动方式呢是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，点击下面的听主播来告诉我你想听的歌曲就可以了。这首歌来自李荣浩演唱的李白。 听懂一句话，看完结局才是笑话，你看我多乖多聪明，多么听话，多奸诈，喝了几大碗啤酒再离开，是为了模仿，一出门不小心吐的那幅是谁的书画。

首歌来自周杰伦的《明明就》，这里是音乐留声机。音乐留声机呢是一档以听众点歌为主的节目啊。那么这时间呢，也欢迎所有听众来跟我互动，来告诉我你想听的歌曲。互动方式呢是关注微信公众账号“疯狂特购”，点击下面的听主播就可以了。刚才看到了一篇新闻啊，说伦敦田径世锦赛中国首金，巩立姣女子铅球夺冠。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，在伦敦田径世锦赛女子铅球决赛中，中国选手巩立姣以19.94米的成绩夺冠，这是娇娇首夺世界大赛的金牌啊，也是中国田径队在本届世锦赛的首金，恭喜巩立姣，为你点赞。继续来听完这一首歌，来自周杰伦的《明明就》。 时间尘埃苍老后了慢慢腐坏，看自己的异想天开，骄傲的口气白多天才，虽然可以笑得自拍，连家故事都被安排，也有为人欣赏不来，未来看着未来，过去现在，拜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，拜拜。山水素材，情感驯服依赖，飞不过脑海随即淘汰，丢掉的过去不必悲哀，拜拜。带不走的时间尘埃，苍老后了慢慢腐坏，看自己的异想天开，骄傲的和气派多天才，虽然可以笑得自拍，连家故事都被安排，也有为人欣赏不来，未来看

决定要走，云怎么挽留？曾经的丝纠缠，放空的手，情缘似流水，覆水总难收。